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徐文斌徐小舟老师，欢迎您。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徐老师，现在这个博客点击量飙升啊，全部呢是因为这个大家这个学习中医的热情非常高昂啊，《黄帝内经》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厉害了，我们呢总共花了差不多9个小时，马上就要把这一篇大致讲完了，其实只是大致讲一下而已。 我们已经讲到了就是它第二段的最后一个部分， 对， 第三段还没来得及讲。 对对对，在较早之前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女子的这个每7年一个变化，以及男子的每8年一个变化哈。那下面呢，我们要继续今天课程啊。帝曰：“有其年老，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就是说。皇帝就问他的那个老师了，就有些人呢虽然很老了，但是也很能干哦，这是点改呢，为什么呢？ 这是皇帝第二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问，就是说人年老而无子者，财力尽也，将天数然耶？ 对， 然后就引出了他的老师岐伯的两段评述。第一段讲的是女子，就说女子从7岁到49岁这一个变化过程啊，也就是说女人到49岁以后基本上就绝经，没有月经，没有排卵，也就不会怀孕了啊。地道不通啊，就不会怀孕了。上次呢我们讲到了是男人，男人是到64岁叫什么天癸竭，经少，然后呢就是行步不正，连走路都踉踉跄跄打趔趄了，更谈不上说生孩子了。这论述完以后，这个皇帝呢就是听完老师讲的话以后呢，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多数人是这样，但是呢我又看到有些人岁数大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女人过了49岁，男人过了64岁，居然他们还有生育能力，就是说女人还能怀孕，男人还能生孩子，这是为什么？ 对啊，李敖就这样是吧，你说那个大物理学家他能不能生呢？ 对，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影星叫王刚嘛， 对， 王刚是年且60嘛，将近60的时候结婚，生了个儿子啊，到60岁还能这个生孩子的人确实不多，很多人我们说到就是75、56时候就出现了性功能的衰弱，我的有些学生呢就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啊，用这个现代的一些商标说。男人8岁到16呢是血气方刚 啊， 是奔腾 啊，奔腾啊， 对吧？16岁到24岁是日历 啊啊，一大起啊 啊，就是日历，就是每天早晨呢就无欲而起，有这种 总能见到陈伯伯， 陈伯伯是吧？到了那个30，我们说男人32岁是这个高峰嘛。原来叫奔腾，现在叫奔驰， 奔驰 永不停息 啊。 但是到了32岁以后到40岁呢，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有点微软 啊，微软， 就是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 啊。 然后到48岁，发鬓斑白以后呢，就有点松下。最后到56岁以后就不能干，就是什么就联想了，就只能动动念头， 联想都不要想 啊，就是联想， 不是联想，联想都不要想了。 我们讲普通人是这样，但是懂得养生之道的人，他不会就是按照这种自然规律呢，大多数人这个样子去走，他会除了性能力保持比较长的时间以外，他的寿命包括他的那种活跃程度也会比一般人的长，就是这句问题呢就引起了下面的话， 就是皇帝就问他了是吧，有一些人呢年纪大了，但是呢很也能有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皇帝老师就回答了， 岐伯说 此天寿过度，是吧？ 什么叫天寿过度啊？ 我们一般人呢就是说说叫尽其天年，每个人都赋予呢就是两个甲子的寿命，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老天赋予他的这种信息和能量，都超过了常人啊，不是很多人就生下来就夭折了，那就是说他的天寿就不足，他谈不上过度，我们讲的这种天寿过度呢是老天赋予他正常的生命， 但比一般的人要强，这是这个意义上的过渡。 哦，天授过渡， 就是说天赋的素质它就比一般人要好一些。 这个还是有道理。你看我们现在吃苹果，有些苹果比另一个苹果天生就长大一点，你说你也不能说不公平。 对， 其实有些人说呢，这个天生啊就公平，或者天生不公平，我觉得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对的。 对，这种禀先天禀赋的差异，大家一定要就是认识到它的存在。有句话叫人比人得死嘛。 对，孔子好像就说过，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子，否则的话那就是不吉祥的嘛，对不 对？ 对， 所以呢，我们说人一定要有贵有自知之明。 那这个自知之明，这个天授主要是跟父母有关哦。 跟父母有关，跟你的这个就是很多人不是算命嘛？ 对， 现在算命都是根据他出生的那个时辰。 对， 啊、 在这里我们旗帜鲜明反对封建迷信 啊，反对。就说有些人算命说是根据这个出生的时间去算。其实呢，这就是一个模糊的算法。为什么？我们说，既然你是算命，应该是算什么？天命。而不是人为的东西。人为可以改变你出生时间，所以很多人为生个什么世纪婴儿、奥运宝宝就提前什么剖腹产什么， 对， 这是你人为，这不是他的天命。 对， 真正算命的，就是说对人天赋有影响的，除了父母的遗传以外，还跟那什么受孕的时间 是要精确到秒吗？ 应该是真精确到那个时辰，两个小时之内嘛。所以说受孕的那一刹那对人是有很大影响， 是因为这个时候有这个所谓的天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 人。其实马克思说人是社会，人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吧，是各种关系的结合成了一个人。所以这包括父母的关系，还有什么天时地利的关系。比如说那天是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辰啊，你又在什么哪个中原，还是西方，还是东方，还是南方，这都有关系。 可不可以这样去大概揣度一下呢？就是说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呢，其实地球和其他星球之间的这个磁场的这个 对、 度啊、角度啊，各方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力的一个结合。 对，很多人呢，他因为他很复杂了解不了，人的智力水平达不到，所以他认为没有关系。我说在古代人的会的水平很高，人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心神去体会，能把握住。所以古代特别研究就是什么，就是心术对人的影响啊。我们说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这是讲的28星宿。古人不仅观察到了太阳和月亮的变化对人的有影 响，对地球的影响， 对 地球上的人的 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比如说太阳的变化，我们诞生了这个中国的阳历，就是24节气。 对， 月亮的变化就诞生了我们的阴历，就是初一和十五。中国人还算什么？算五运六气， 是 算一甲子。这就是牵涉到了其他更深邃的这些星象的变化对人的影响。 对，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跟在西方的一些中医师和一些物理学家在聊天的时候呢，他们说既然在英国出现了牛顿这样的人，那说明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呢是理解不同的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对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的。 没错， 所以他们从这个角度去重新理解中医呢，他们认为也许我们现在还无法用量度的方式来揣测到底它的这种磁场夹角这个互相引力之间对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东西包括人的影响是多少。但是他们相信中国的这个五运六气就是从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带来的这个对地球生命的影响，他们认为是有道理的。 没错， 对。好，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徐老师一起来学习黄帝内经，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啊，依然是和徐文兵徐小舟老师啊。徐老师，刚才呢我们用了10分钟的讲了一句话，就是呢 天授过渡。 天授过渡就是天给他的授呢，这个过渡不是一个贬义词， 不是贬义词， 其实是一个褒义词。 他是讲的，我们讲七七八八的事是指大多数人平均水平。 对， 这种人是超乎于平均水平之上的过度。 对，好， 这个意思。 对，然后呢，他就说这种人的天授过度呢，就气脉畅通啊，而肾气有余也。 所以呢，天授过度是遗传的基因。这是一个物质基础。 对， 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呢，它还有自己的能量的表现。 嗯 啊，比如说我给你一个车，这是物质基础， 对， 但是你怎么使用这个车，怎么维护车、保养车， 嗯， 那就是涉及到这个气的问题了。 嗯， 所以他下面说一句话叫气脉畅通。 嗯， 很多人说我有一部车，我特别珍惜，我就放我们家车库里， 嗯， 我不开，我不用， 嗯， 我能保存它。事实证明是什么？ 事实证明坏得更差， 还坏得更坏。所以我们中医说人的身体它有一个现象叫什么，用进废退，就是说你用它能促进它更好的发育，你不用它它就退化了 啊。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啊，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同学跟她的男朋友说啊，他们要分手了，这个女同学说我的青春赔给我。 嗯嗯， 那这个男同学就说了，自行车放在那里不骑啊，他自己还会坏得更快嘞。所以呢你还反正感谢他，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嘛，对不对？ 对啊，这人说的还比较客气，他应该说我们是互相滋养的。啊， 对， 谈不上损失，你损失我也有损失， 对，你有机获得我也获得。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第一不用， 嗯， 就会导致用进废退，它很多功能要退化。 对， 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这也不想，那也不干，这也不做，那也不为，是不是我就能长寿？不见得。所以这叫气脉畅通，你要用它。 嗯， 但是呢，走向那个极端也不对，就是说用过头了， 嗯， 把自己呢消耗掉了。意思就是说，本来我们一盏油灯、一个捻子照的就够了， 对， 您非添俩捻让它烧得过快， 嗯， 这样呢也不对。所以跟中医说话呢，你没法去走极端吵架。 嗯， 你说到底用还是不用？ 嗯， 很多人是什么，就是那种习惯了简单粗暴一根筋的思维。 是， 就是，你到底告诉我吃什么好？哼，你到底告诉我该干什么不干？为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呢？就是说，你问我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条件下该怎么做？这些前提都不存在的话，我没法回答你。我说不出来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是真理。 嗯， 所以请看下一句话叫什么？ 嗯， 气脉畅通。 嗯， 气和脉不一样。 对， 对，这习惯性的咱们这个谈话，我们经常说经络，经络走的是气 啊， 那个脉 啊， 主要是讲走血脉，它走的是有形的物质血，所以气脉畅通其实就是讲经脉畅通，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动脉、静脉，还有毛细血管， 是 它是通的。 是， 而且不是，哎，这是血通。 嗯， 血通的话就出现什么这现象呢？ 嗯， 没有淤血。 哦， 别以为说我们中医说哪有块死肉发青发紫了才叫淤血，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 嗯， 局部就会出现什么温度不够。 嗯， 很多人摸他的身体吧，我们现在比如说测体温， 嗯， 他说我体温多少，我说请问你要测哪儿的体温？ 嗯， 我们现在医学也是测腋下温度， 对， 是一个温度，口腔温度， 对， 另外一个温度，肛门温度，又一个温度。从中医检查身体来讲呢，要三步九候， 就是这三个地方吗？ 不 啊， 要比它复杂多。 是， 我们现在流行的诊脉叫什么？读取寸口。 嗯 啊，大家习惯看中医一伸胳膊 啊， 人家伸出仨指头一搭 啊， 要这个脉只是我们古代三步九候的一个部分 啊。 寸口脉 是， 寸口脉是从谁流行下来的呢？是从扁鹊。 哦， 扁鹊是就是读取寸口，从他来啊。以前人们都要摸全身，为什么？ 还摸哪里啊？ 十二经都有动脉。 对 啊， 除了就是 三步九候，就是上中下三步。 是 啊，比如说上步我们要摸颈动脉，要摸耳前这个动脉。 嗯， 不同的动脉，脚上呢我们有一个足背动脉叫扶阳脉。 嗯， 啊，那儿有个穴叫冲阳。 嗯， 它耗这些不同的脉，然后呢同时也叫摸它局部的温度，如果发现这一块的温度低于常温，摸上去不热乎，或者是摸上去冰凉，说明什么 啊？这个气血不通。 哎，这就是说气脉不通。 嗯， 这儿就是被身体遗忘的角落。 哦， 大家说呢，说你再说我到底是气不通还是血不通，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啊。 嗯， 你跟人有的人去握手，你摸手不热乎， 嗯， 或者摸上去冰凉，但他那个手还是正常的手。 嗯， 他没有腐烂啊，没有溃疡 啊， 说明什么呢？ 嗯， 说明他是什么，血通 啊， 血还过去了。 对， 但是气过不去，这叫什么，血通气不通。 嗯， 但是有的人呢一看一摸手凉的吧，皮色都变了， 嗯， 就是手指头发紫发暗， 嗯， 然后呢有的人还会从这个 指尖、手指尖或者脚指尖开始什么出现什么坏死，西医叫什么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就人怎么办，一点一点截肢，先剁小指头，再往上剁手掌，一点点往上砍。 他为什么要剁呢？ 因为什么？他局部坏死就会感染，感染以后出现脓毒血症，就会要人的命。 所以糖尿病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糖尿病性的坏疽比这还严重啊！这就是什么血不通了。原来是什么气不通，现在是血不通 啊， 气血都不通了，只能就死掉了啊。 哦， 身体的局部是这样，我们能看到的手是这样，那么你的内脏呢？ 也有可能是这样。 你想想你的内脏会不会出现气或者是血过不去，它会先出现凉，然后才出现变色，然后再出现坏死。所以很多人说，哎，我是突然得了一场什么病，我说没有突然，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就是说你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你这儿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给病人做检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三步九候这些检查，我们还要摸他的背，摸他的肚子，找到那些阴寒凝滞气脉不通的地方，怎么办？我们要给他扎针，以针引气，我们给他做艾灸，也是把他那个局部的那些能量给他唤醒，这样的话呢，使气脉不通的人气脉通了，有了病他可以治病，没有病呢，气脉畅通可以保健，能提高你的性生活的质量，能提高你的寿命啊。 那如果按照你的话来说，经常泡热水澡那肯定是好事了。 不见得。 哎，那又为什么呢？ 热水澡啊，这个热度它有个渗透力的问题。 对。 为什么说我们说你可以晒太阳，你可以烤火，你可以去做艾灸。 对。 你可以烤什么频谱仪。 对。 甚至你可以去睡电褥子。 对。 但是你比较一下，感觉不一样。 啊、 就是那个热它都有一种波长，有一种频率，有一种振幅， 是 只有和人体的这个气，也就是说和人体这个热最接近的那个能量能够什么引起你的和谐共振，能够深入透达到你的身体里面 啊， 否则的话表皮烫伤了，甚至起泡了，烤熟了，那个热也进不去。 热水就有这个问题吗？ 所以这个热水能达到的热度深度不够。为什么我们选择那个艾 啊？为什么呢？对，就现在大家很流行嘛，做艾灸嘛，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去重视一下这个艾灸的这个艾草。艾草最早呢，它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两个木头磨发热了。但是木头没着，谁着了？ 艾草。 那个艾绒。艾绒它是那种引燃，它易燃。就是你钻木取火的时候，先把艾绒给点着了。艾绒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它保温，保那个火苗长久。我们经常说死灰复燃 啊、 看着好像哎没火星了，但是一吹哗那个火又起来了。所以这种艾绒呢，它有这么两个特点，使它成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古代生活的必需品。后来人们发现用艾绒的这个热去给自己做这种烤啊或者是灸的治疗时候，这种艾绒的这种热，第一感觉舒服，它的感觉像什么，冬日的暖阳，像母艾。中国人造字啊，同发音的字都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说我爱你的那个爱 啊， 和艾叶的这个爱发音是一样的。 对，大家都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吧，艾灸这个艾哈。一个草字头下面一插， 那一插 这个是这个艾，可能有一些各部分朋友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和徐老师学习。 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继续和徐老师谈到，刚才呢，我们讲到这个做艾灸啊，做艾灸呢有利于这个身体健康，也特别提到这个艾呢，它有这个冬日暖阳啊。刚才说，我觉得我还是有点进步，我居然可以问到啊，洗热水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种地步了？对， 热跟热是不一样。 哎，那我还有个问题了，前两天呢，我有个朋友，他这个肠胃比较凉， 嗯， 正好我家里呢有一个暖气片，我给了他一个垫子，就让他趴着用肚子贴着那个暖气片，后来呢烤一烤呢转过来，哎，你说这样行吗？ 比那个不加温或者是比用其他的方法呢要好一点。为什么？这个水暖， 嗯， 你看我们也用电暖气， 对， 用那种油灯式的， 对， 里面灌上油，也有做那种就是那种一点着了就红红的那种烤的， 对， 相比来讲还是水暖舒服， 是啊， 它那个热经过那个水以后呢，就是散出来，它那个振幅啊波长跟我们人体呢相对就接近一些。 嗯， 最接近的啊， 嗯， 就是这个艾草，而且这个艾草大家记住，就是放的时间越长，它的那种渗透性越好。 嗯， 就是那种烟也越小，就是给人熏的眼睛不舒服，那个烟越小。所以呢，古人有句话叫七年之疾，欲求三年之艾，就是三年以上的尘艾， 嗯， 在点着了以后做艾灸呢， 嗯， 效果就非常好。 对， 这是我们中医帮助一些寒性，特别是虚寒性的病人，保持他气脉畅通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多人说我去扎针灸，我说您是去扎针去了， 对， 您不是扎灸去了，灸是指什么？艾灸 啊。 做艾灸的唯一的可燃的物，我们可以点根烟，点根雪茄，什么烧别的草，只有做艾灸，艾草的这个辐射的能量能够引起我们身体这种气的和谐共振，透达的非常深，效果也是最好的。 哎，你今天真的解决了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都是热，为什么大家要用艾灸，是吧？比如说有些时候，我有个朋友说家里面没有艾灸，家里面有一根从古巴拿回来的雪茄拿来点点，行不行？ 真不行。你看我们吃烤鸭也是，都是热嘛，你可以拿电烤，你可以拿炭烤，你可以拿木炭烤，为什么我们专门用果木的烤鸭吃的烤鸭？ 有道理啊。 你作为美食家来讲，你就知道果木烧着以后，它发出那种光热，散发出来的气味就跟其他不一样。讲究或者是敏感敦敏的人能够感受到气的变化，粗鲁的人、愚钝的人啊，这不就是热吗？热就热呗。 对，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我很喜欢的一个人叫沈鸿飞，他写到的一个在意大利的火腿，他说这个火腿那个猪啊，一定是在那个果树林里面要放养半年的，让他吃自然的吃那个野果。他最后为这个猪这个肉呢，写了一个标题叫做四只腿的 啊 橄榄树。 四只腿的橄榄树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就是王小波有这特立独行的猪啊，那肾气有余，就气脉畅通之后呢，就肾气有余了，对不对？ 对。 嗯， 这个肾气有余是怎么来的？ 嗯， 不是说老天爷给你的恩惠就多，多给你一勺肾精，然后化成肾气就多。 嗯， 我的理解就是我临床这么多年将近20年的治疗经验发现，是能挣的不如会花的。 哎， 是这个肾气绝对是省下来的。当一个人气脉不通的时候， 嗯， 你这个肾气燃烧成的那个火，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肾的阳，去温暖你全身的话，就费电或者费气儿。 哦， 是吧？就好像这个烧锅炉的，我这烧的锅炉都快炸了，你们家暖气还没热，或者屋里温度还达不到16度，咋回事啊？ 不通， 暖气管道堵住了，这就是都费劲儿，双方痛苦啊。那儿烧着气儿，费着油，这面呢你还不暖和。 嗯， 所以我发现气脉畅通的人省什么呀？ 省气。 省气。 哎，你这个很有意思啊。 所以省到最后，咱一年省点气，两年省点气，什么到最后呢，那个人不行了吧，行步不正了吧， 对， 记忆力也减退了啊，以前的事儿忘不了，现在事儿记不住， 老年痴呆症前兆 啊。 不是， 对，白天是打瞌睡，晚上是 睡不着。 你们都这样了吧？哎，我家里还有余粮，我的肾气还有余，我还能支撑我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呢，一个是要这个把这个气脉打通，另外呢，别往这个油灯里面多加捻子啊，别去做那个旺。到最后呢，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嗯， 有人说一句话，就是看着我的敌人们一个个死在我的前头，就说人我就看着，是吧？ 对， 但将冷眼观螃蟹， 对， 看你横行到几时。可是很多人什么壮志未酬身先死啊，常使英雄泪满襟。 所以还是要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啊。 没错， 就坐着坐看云起云落，是吧？ 啊， 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血脉畅通呢，才会肾气有余。 气脉畅通， 嗯，气脉畅通。那此虽有子，男不过近88，女不过近77，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对， 嗯， 所以说这个肾气有余呢，我们山西老家有这么一个民谣， 嗯， 他怎么说呢？他说形容阴阳啊， 嗯， 男人是阳吧， 嗯， 女人是阴， 嗯， 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男人是个耙耙， 嗯， 就是往从地里往回搂粮食的那个， 对， 女人是个匣匣， 什么叫匣匣？ 放钱那个存钱那个匣子， 哦， 是吧？有点什么东西就存进去， 嗯， 后面跟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怕耙耙没尺子， 嗯。 就是我那个钉耙，猪八戒扛那钉耙、 嗯、 里边那个尺子啊、 嗯、 缺几块、 嗯、 就搂不着东西， 对， 而不怕这个啊、 嗯、 哪怕咱这是耙子小或者耙子没尺子，就怕什么？ 匣匣， 就怕匣匣没底子。 哦， 匣匣没底子， 深刻啊， 漏了， 是 我们一直讲这个，就是男女这个就是七七和八八这个变化都讲了个什么？很多人在漏精， 嗯， 是吧？ 这个事情说明一个东西，徐老师，我印证一下、 嗯， 说明许多有钱人之所以他有钱，并不是他光会挣钱，是他会省钱。 哎， 所以现在很多做营销的人呢，老是说要向高端客户卖奢侈品，错了。 能挣不如会花。 对，大部分有钱人其实比一般人更加抠门。 他把这个金器啊用在刀刃上， 对， 结果呢，哎，又省金又省气，哎，干的事儿还相当的漂亮，但是呢。即便是这样的人到了这个七七和八八的岁数呢， 嗯， 也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生育的任务、 嗯、 啊，完成了这个功能， 嗯， 下面他要隆重推出的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得道的人，就是说不管天赋怎么样、 嗯、 啊，不管那个这个我的生理变化规律是怎么样、 嗯、 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顺应自然变化规律，然后再饮食起居修身养性上下了功夫的人会怎么样呢？ 嗯， 这就是下面跟着那句话， 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 来，这是就是上面 皇帝问的， 皇帝问、 啊、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行啊， 嗯， 生年虽寿能生子也。 嗯，普通人到了七七和八八不能生子了、 嗯、 然后呢，但是夫道者， 嗯， 请问什么叫道者？ 什么叫道者？ 哎，我们以前讲了个德 啊， 啊，德全而不威也、 嗯、 什么叫德呢？就是按照那个道自然变化规律做事的人、 嗯、 叫什么？有德之人， 对， 是吧？如果呢你做的是基本上全部都符合这个天地变化呢，我们叫什么？德全。 嗯， 我们说这个人修行，说这个人是高僧大德 啊， 什么意思？就是修行的非常好，他的所思所讲所作所为都是符合天道变化的，这叫德。 嗯， 你看德是怎么写？ 所以德，就插一句话，徐老师， 嗯， 这个德呢，还不仅仅是品格高尚的，还得有智慧才行。 有，必须得有慧。 对， 否则你就体会不到那个天道的变化， 对， 你怎么谈不上跟他走？ 对、 啊、 对， 除了你要知道。老师教你，你自己还得觉到， 对， 你能感觉到，是吧？ 对， 你一个节气一变化，哎，尽管温度还很低，你觉得哎，春面不寒杨柳风， 嗯， 春天来了， 嗯， 你能觉得它，最终还要悟到 啊、 哦，所以有知、有觉、有悟啊，这才能体会得到， 最后才能行道， 最后才能你去悟道正道啊，再去行道，以后再给别人讲叫布道。是吧、 哦、 是这么个过程。 对，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重新发现中医探美。 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探美。 哎，回来了，那个徐老师，我想刚才你讲到这个从知道到觉到悟道哈， 嗯， 那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呢？这个皇帝就问啊，齐伯曰，夫道，刚才你要讲德，对不对？ 对，我们先讲了个德，那他现在没说德呀， 对， 他说是道， 对， 这就是比那种有德的人还要高了，叫什么？天人合一，就是德是怎么写？双人旁， 对， 他还是个人，但是道是什么？天道，他没有这个双人旁，他已经不是人了、 哦， 是什么呢？完全已经做到了与天地的变化就是完全一致的那个状态。这个叫我们叫得道的人， 哦， 干脆就叫道家、 哦、 或者是道者， 哦， 由此创立一个教，叫什么？ 道教。 道教啊，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大家骑没骑过马。 哦，骑过 骑过 啊、 嗯、 我那天是被朋友请去拉到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还是就是一个跑马场 啊 还是那种经过训练的马，人家给我带上所有的装备行头，戴上头盔，然后就是围着一个人家还牵着马，我就围着那个圈跑，人家说先让马慢慢走，然后让快步走啊，人家告诉我叫什么，马起你也起，马落你也落，这叫什么，人马合一，这样的话谁不累，都不累，马也不累你也不累，但是我们老掌握不了那个节奏，往往是马往起拱我往下砸，马往起下我往起跌，最后闹得自己腰酸背疼，我原来 关键是马也腰酸背疼你知道吗， 哎呀那个马也很痛苦怎么拉这么一个人，所以嘛我知道马为什么要撂蹶子了，因为这个东西太讨厌了是吧 我们路易斯老马在外面疯了 我也属马是吧，这个连人马合一你都做不到，你还说与天地合一， 对， 所以到最后呢我开始说，我说可逮着机会骑马，我一定要骑多骑它骑它俩小时啊，又不用自己掏钱，我骑吧，结果骑了十几分钟受不了，咧着个腿就下，第二天走步还是撇八字腿 啊，知道的知道你去骑马了，不知道的你要干嘛呢 这个大腿内侧这肌肉疼的，哎呀我说这 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人马合一， 哎， 双方都累 都痛苦，你如果不能做到与天人合一呢，你也就是完成不了你的天寿，也进不了天年，而且在这个活的过程中呢，甚至罹患很多疾病，甚至会活得生不如死。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这个骑马这个事情啊， 嗯， 给我感觉就是什么呢，节奏， 节奏，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个 key point 这个核心点在于如何把握一个节奏， 对啊，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节奏，白天昼夜节奏，生命还真是个节奏。 一个前两天呢，我碰见一些炒股炒得很厉害的人， 嗯， 他们在讲到这个炒股啊，讲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你有没有踏上那个节奏， 跟上人那个步点， 就是，那个股市它的起跌哈， 不能老跟女同学跳舞，老踩人家脚，那也是点儿都没踏对啊。 哦， 这样一步落，步步落。一步没跟上，步步全错下了 啊！ 所以这个道者，你看皇帝问这个道者，那绝对是与天地同步的啊，完全跟上了时代的节奏的。 对， 而且不是社会的节奏，是大自然的那个节奏啊，这是道者。 嗯。 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认识呢，就是说大家千万记住，道家和道教不是一回事儿。 哎，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在哪儿？就是说道教的历史不过2000年，它是汉朝的时候张道陵在四川 五斗米 创立的这么一个叫五斗米教， 对， 所以姓张的这个人祖祖辈辈就成为天师， 张天师， 张天师嘛，他也是一个就像这个其他的宗教一样，他有个什么这种传承，我们看水浒传，就是宋朝闹瘟疫嘛，第一件事就是怎么去请这个张天师，去到这个去的布道啊，做法啊，去驱邪啊，辟邪，这就是张天师，他们这一派传下来是道教，道教历史不过2000年，但是道家的历史源远流长，就从伏羲、女娲、神农、黄帝，这都是道家的传承。所以大家都说一说道家就是老子，对不起，老子之前有很深很深的渊源。我们知道老子之前，你看啊，周朝的军师是谁？帮助这个周武王打天下， 就是封神演义那个嘛，姜子牙。 姜尚嘛，他是道家。这个周朝之前是商朝，商朝的开国宰相叫伊尹。他也是道家， 伊尹，对， 伊尹不仅是个厨子啊，他以这种做厨子合鼎调羹调和五味的这个理论来治理天下，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伊尹是个奴隶，是个厨子，他只不过给汤王做了一顿饭，汤王问他，哎，你怎么做这么好，他就说我只不过是把这个五味给他调和好了然后就这饭就好吃了，治理天下莫过于此，所以他后来被汤王呢，商汤王聘为这种这个军师、谋士、宰相，最后得到天下，这是道家。伊尹他除了作为开国宰相之外呢，他还对这个道家和中医有伟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用的 方子叫经方。 嗯， 所谓经方，什么哪个经书上来的？就是他写的叫《汤液经法》。 意淫呐， 意淫， 意那意淫比老子老很多了哦， 老的多得多。千万不要以为老子是我们道家的这个创始人，老子之前有很深的传承。所以就是我说了，江上意淫， 对 啊，再往上就是我们讲的皇帝。皇帝之前有神农，神农之前有伏羲女娲，这是道家一脉的传承。 你说起来就一两个字的距离，好像一颗心跳的距离、 哎， 其实中间是隔了几百年， 隔了很多， 有没有过百年、几百年这样子？上 千 年。 千年，你看我们讲皇帝纪元啊，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距离皇帝多少年？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是公元纪年。 对， 啊，这是这个辛亥革命以后啊， 是， 就是说用了这个西元或者叫公元。大家看看中国的历史，很多都发生在公元前，对不对？ 对呀、啊。 耶稣出生的那个公元一年或者是公元零年，只是我们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汉朝之前呢，有前秦，有秦朝；秦朝之前有春秋，有战国；再往前有夏，有商。所以这些纪年呢，只不过是用西方的标准衡量我们。我们其实老百姓一直用的是谁的纪年？皇帝纪年。 嗯， 请问今年是皇帝纪年第几年？ 有没有四五千年呢？ 有，真是，这你说的很准，就是在四千年五千。大家都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距皇帝多少年，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在用这种甲子纪年，对不对？ 对。 今年什么年？ 己丑吧。 哎，己丑。去年呢？ 去年 戊子年。 对呀、啊。 甲子这种纪年方法，六十年一轮回，就是从皇帝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从皇帝纪年开始，已经度过了78个甲子，再加上到现在25年，所以算下来就是一个距今皇帝纪年的话是4700多年。所以这是我们的纪年，这就是 这很有意思。这我觉得您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很多人都认为公元啊零年已经很远很远了，事实上来说在那个时候之前还有那么长的一段。 我们有最灿烂的文明都是在公元前发生的。 哎， 我说那些会的人啊， 子孙不孝啊， 我们 不孝啊， 不 孝，不孝， 哎，不孝 啊。 这个关于不孝，我有几个网友给我留言说你那个解释不对啊，不能解释成不屑。对，我上学时候老师也教了，就说那个愚智贤不孝、 嗯、 啊，他就说跟贤对应的叫不孝。 嗯， 什么叫不孝呢？就长得不像你爹不像你妈就叫不孝。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这种传承不像你的祖先、 啊、 这也叫不孝。 是小月那个 小月、 哎、上面一个小月下面一个月那个小月。 对 对 对, 对、 嗯、 不孝。 嗯， 这就是说道家和道教的区别，千万把它分开。所以中国人的传承从道家这传下来，一脉传下来。很多人说道家不入世， 嗯， 你看我讲的几个开国的， 嗯， 都是道家。再往下走，张良， 对， 是吧？刘邦的开国的谋士宰相， 嗯， 他是跟黄石公学的，也是道家， 嗯。 所以在汉朝秉承的是什么？修身，哎，修身养息，无为而治，结果才有了文景之治。结果才为将来汉武帝去打匈奴去稳定边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你再往下走，诸葛亮， 嗯， 道家，是吧？再往下走，明朝刘伯温，道家。所以这是道家的一脉的传承。 所以道家才是这个中国古代帝王术的真正的这个， 说它是帝王术，说它是平民术也好、 嗯、 是我们真正的那种信仰和行为准则的根源。 所以如果不懂道家的话呢，真的很难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说道者，大家记住，道者是指什么啊？不是那个信道教那个人叫道者啊，是真正的让自己的身心和天地变成了那么如鱼得水和谐共振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人才是道者。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变成一个先知道，然后呢再去行道正道悟道觉道啊，最后变成个得道的人 啊。所以呢，当年我们在百度推出了一个产品叫知道啊，现在没想到这个、 哎、 这个字这个名字有多么深刻而伟大 的含义。这个品牌现在也很有影响了，一说百度知道， 对啊，百度一下你就知道。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上古天真论，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 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哎，徐老师，刚才我们讲的辅导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啊？岐伯曰呢，辅导者能却老而全行。什么叫能却老而全行啊？ 哎，就是说却是推却啊，我们说这个把这个老的那个时候或者是时间推迟了，这叫却老。这个全行呢，我们很多人说你告诉我那个纯德全道或者是德全不威我都做不到。 嗯， 我说最起码您能做到什么呀？全行吧。 啊、 是吧？ 什么叫全行啊？ 就是我们这个肉身 啊， 你看不到气，你看不到神，我理解不了神，但你能看到你这个肉体吧。我们都有个臭皮囊，都有个肉身， 是 你起码能做到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不要损害他伤害他，行吗？ 哦， 全行。我们以前的民族习惯就是说到死你给我留个全尸，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 哦， 是吧？ 那古代的时候就理论上你剪个头发都是应该， 哎，剪个头发也要找时间的，正月是不剪头发的嘛。 哦， 对不对？ 哇，正月那天我剪头发估计 没怎么样， 哎、还是不太好，对吧？阿弥陀佛。 一般的人是正月啊，就是稍带说一句，就是说正月为什么不剪头发？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们还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有钱没钱剃头过年，一般都赶上腊月年根上，大家不管有钱没钱，在新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所以就不剪头发。 嗯、 这个全行啊很重要。 怎么个重要法？ 怎么个重要法？首先就是说，经过几亿万年的进化，我们存在这个形是保留下来的，都是有用的，对不对？ 有一个问题，我具体我想问一下呢，徐老师，这个那个男人的乳头有什么用？ 哎，说到男人的乳头，这就是说，现在也有几位 很多人在提这个很问题， 也有几个朋友问我这个同性恋的问题 啊。 同性恋表现出来是行为状态， 嗯， 乳头表现来的是那个就是肉质状态。 哦， 其实就是说在特殊情况下男女是可以变性的。 你是这样解释这个事情？ 对，就是说他留下这种物质的存在以后，他是为他将来有一种特殊情况下让他产生变化做的一种物质基础。 哦， 为什么会有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异装，还有一种变性？有的人生下来我就要变成那个什么样，我不想做男人，我就变成女人。有的女人说我不要想做女人，这其实都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种状态。我们看到一些鱼， 嗯， 当某种物种的鱼都灭绝了以后，从这群雌性或者雄性的物种里面又变出一条异性来，这就自然变化。 所以这个世界不用担心没有男人，对不对？ 不用担心 啊，有一天、 有些东西存在都是正常的。所以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啊，我们怎么看同性恋问题？我说《黄帝内经》说了，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嗯， 你干嘛要强迫人家，是吧？ 对， 你干嘛非逼人家去结婚，然后呢害那个人，是吧？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却老全行，我现在就特别强调全行啊。 嗯， 不要轻易去割阑尾 啊， 即便得了这个急性阑尾炎，没到这个穿孔化脓穿孔那个， 万不得已 不要切。我大家讲一下阑尾有什么用啊？ 嗯， 以前我们是什么茹毛饮血， 对 啊，经历过这个年代，阑尾它 现在吃日本料理不也这样吗？ 阑尾这个器官是专门消化动物的毛发的。 哦。 就是我们只连皮带肉连毛带血把那个生肉吃进以后，里面动物那个毛发是经过阑尾消化的。 哦， 慢慢我们现在吃的剃毛啊刮毛啊都闹挺干干净净，光吃肉不吃毛了，慢慢那个阑尾它在退化。 哦， 但是它也没完全离开它那个功能，它还有它一定的功能，你不要切它，就要保持什么全形。另外扁桃体的问题，大家现在孩子啊，我以前说过，孩子是纯阳之体，不要给他吃那种烤鸡翅啊、鸡肉热性的东西，吃完以后就上火，上火以后就扁桃就发炎。 嗯， 扁桃体发炎，大家最省事就是切掉它。我告诉你，这个咽喉是我们讲的心的门户， 嗯， 就是讲那个心包和心神的那个心的门户，扁桃体切除以后，其实就是门户大开。你看它是不发烧了，不化脓了。但是带来的进一步的就是这种内心的伤害，所以呢，这种把自己身体的 这些东西切掉以后，这叫不全形了。 嗯， 啊，这其实就影响你的生命的质量。 嗯， 另外呢，如果你没切它，但是把它变成扭曲变形了，前面那个不全我们叫缺， 嗯， 你缺了块什么东西， 嗯， 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本来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把它拧巴扭曲变形了， 嗯， 这叫残，摧残 啊。 比如说古代残足， 嗯， 好好的一双脚给拧成那个样子，它还有脚，它没缺脚， 嗯， 但是它把它弄残了， 嗯， 是吧？ 嗯， 这叫摧残， 嗯。 还有的呢，就是抽脂， 抽脂啊， 就是觉得我太胖了，然后就抽脂肪，然后呢，觉得我这儿不胖不够丰满，去加什么垫子啊， 对， 垫硅胶， 对， 这其实都在摧残你的身体。这些人需要调整的都是一种心态。 嗯， 很多人觉得自己不美不漂亮或者自我厌恶， 嗯， 啊，这都是有违我们这个形权， 嗯， 权其形， 嗯， 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就是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个修德修道的话，至少您能做到什么呢？ 全形， 别摧残自己，保持个全形，是吧？北京话叫全虚全影，咱还活着呢，挺好。嗯， 哦哟，一个全形啊，可以讲这么长时间。 嗯， 生年虽寿，能生子也。 所以这些得道的人， 嗯 啊，他能够什么推迟衰老的到来，能够保全自己的身体， 嗯， 啊， 嗯， 全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形的基础上，他还能全用，动作不衰，是吧？ 哦， 我们最少讲那个动作不衰。如果是你形也在呢，是那个也没摧残，它没用了，是吧？萎靡不振了，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保全那个形也没多大意义。结果这些人是什么呢？却老全形，而且还能什么呢？ 嗯， 还能保持自己旺盛的这种精力。 嗯，所以能够生子了， 还能依然能够生子。我知道的比较确切的是90多岁照样生孩子。 哇，90多岁要生了一个小孩子。其实我前段时间认识一个人呢，他呢这个50多岁的时候生了自己的儿子哈， 嗯， 他跟我说，他说如果能生的话，有一个儿子呢很好，这样的话呢，他让感觉他自己像20-30岁。 哎，这种有精的人就会有气，有气的人呢， 嗯， 就会神足，神足的人到多大年纪他一样精力充沛， 嗯， 他不会觉得就是个垂垂老矣，这个死期将至，他没有那种末路的感觉。 对，所以就能生小孩子了，是吧？ 生 年虽寿，能生子也。 嗯，虽然年纪大了，过了60了，照样能生孩子。 对，哎，那刚才呢，其实主要您提到这个是指男性嘛，哈，对吧？ 嗯， 对于女性来说又怎样呢？ 做女性来讲，有这么几个全形的问题啊。 嗯。 一个是我看到临床很多病人呢，首先出现了这种乳腺的增生。 对。 然后有的人出现乳腺囊肿，还有人呢就是更为严重的。就长出了一些那种恶性的肿瘤，乳腺癌。 对， 这些人呢，就是开始就无一例外，比如说出现乳腺增生了。 对， 然后到医院怎么办？切了吧，这就是什么不全形了吧？ 对。 但是很大一个问题在哪儿？他光摘了树上的果子，他没看到那个树的枝干还在。 哦， 切完以后又长， 那就不长在那个地方了。 对，它还长，在它附近或者在原处又长起来了。所以 那都切掉怎么长啊？ 最后吧，又切。 嗯， 最后我还见到更残忍的时候，就是一看啊，反正你也闭经了，孩子也大了，最后就把乳房全切了。 嗯，那会不会就是有些更残酷的，就是连挖个坑啊？ 坑倒不至于，底下也有肋骨。 对， 反正他乳头就是乳房全切了。 哇，好可怜。嗯， 但是这是一种不全形啊。如果得了乳腺癌，那没问题，一定要做这种清扫手术啊，甚至连这个腋下淋巴也得切掉啊，这是万不得已了，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吧？这需要这么做。还有女性常见的就是得这种卵巢的囊肿， 嗯， 就是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呢，就会发现卵巢出现囊肿，这也有个问题，就是切了还长，切了又长，所以呢，就是手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嗯， 所有这些来讲都是气脉不通。 那与其将来切掉，不如现在就努力看看有没有冷的时候。 哎，所以说想预防这个得这种病，就是说哎，一看这儿堵车了，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啊？是信号灯的问题啊？是不是路出现了什么问题 啊？路况问信息， 所以这些情况呢，都是应该上工治未病，去找个好的中医大夫，提前去做一下调理啊。我们开车开到 10万、20万公里还要做一次大修呢？人大概到中年以后，不管有病没病，去做一次中医的这种检查，它不是体检，因为体检我们说了，体是肢体，查查胳膊，查查腿，你要做身检，是吧？你要去做你这个整个身躯躯干的检查， 包括内脏， 哎，让中医去看看你哪儿气不通，哪儿的脉不通啊。古代啊，这个扁，我刚才漏了一句，为什么扁鹊号脉读取寸口？大家去读一下《史记》，扁鹊是被自己的老师培养到了是什么？望而知之谓之神，他是个神医，他能进见五脏正解。他所以他号脉就是个幌子啊，号一下得了。我们现在人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体会不到，还那儿假迷三道的给人号一下脉，就给人开方子了。反正人家可能有特殊本事，我是不行。 那你帮别人一般？ 我给人别人看病都是古代的方法，三步九候。基本上除了号寸口脉，身上的所有基本上相关的经络和腧穴，我都要点穴的，我都要摸。我还要告诉病人，我说你哪有问题。病人有感觉，那些坚硬啊、温度低的地方，你点穴的话，它能剧痛。疼的往死里疼。 对啊，你上次有一次帮我扎一针的时候，疼，我就觉得很奇怪，同样是扎下去，为什么扎我这个位置就特别疼？ 所以说，他有这种邪气聚的地方，人其实对他都有感觉。在医生的帮助下，唤醒你对这儿的知觉。我们现在人活的就是丧失知觉，不知不觉。 哎，我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学了一下，就是说，那如果是有些朋友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做很简易方法的这种检查。他比如说我自己摸一摸哪里，摸摸哪里是有最重要的女性朋友，他在摸哪几个部分，他觉得凉啊或者就会要提醒了呢？ 这个啊，就是说要恢复知觉 啊、 要恢复对自己的感觉，首先你得把心神收回来吧。 是， 您还忙着什么投标呢、中标呢、什么搞这个呢？你那会儿对身体没感觉。我以前不是咱们说过那个例子吗？冲锋的时候肠子流出来都没感觉，还冲呢， 对， 是吧？首先呢，要学会什么？收回心神，自我关爱。 嗯， 作为女性来讲，你想预防这种乳腺癌、乳腺增生或者是卵巢囊肿的这种出现，首先你必须调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说是先有气滞，先有能量的停滞，后面才跟着有物质的停滞，它还会长出那么个东西来。之前它是什么都没有的，它聚的就是一口气。我们经常说我义愤填膺，我这个咽不下这口气，是吧？我气的手脚冰凉，我气的都背过气去了，这都是情绪的变化。这些情绪变化在你身上都会有痕迹，所以我建议这些不论女性男性啊，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先摸哪儿 啊？ 我们这个两个乳头正中间有个叫膻中穴， 是 啊，有人叫膻中穴，我偏于他念这个膻。这个穴呢，是我们心包的募穴。什么叫募穴呢？就是心包的那个气，募集，募捐，聚集在那儿上。心包是主管人的情绪的。所以当你这些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良的情绪聚集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气就聚在这儿。所以当你摸到这儿，产生一种疼痛、难以忍受那种剧痛的时候，你就知道，哎，我已经被不良情绪侵害了。 就堵住了嘛， 堵住了， 就心包不开嘛， 啊、 就不开心了嘛， 不开心嘛， 对， 很简单。还有的女性出现什么，就是嗓子里面有个东西啊，妇人咽中如有滞挛，就像一块烤焦了吧唧那个肉，吞之不下，吐之不出。到西医检查说啥也没有，说你是疫病。什么叫疫病？想象出来的病。我告诉你，没有有形物质作为代表的病，其实都是我们中医讲的那种气和神的病 啊、 这种病你去揉这个膻中穴，最后呢打个嗝放个屁，把那个能量卸掉，把那口气儿出去，你也就不会再得什么这种增生啊、这个肿瘤啊或者是癌症了。还有的女性呢，就是什么子宫肌瘤 啊、 是吧？然后子宫肌瘤出血不止，最后把子宫切了，这都是形不全了。所以想保持自己的形全，请记住我们今天讲的前面那句话，气脉畅通。 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让我们再 回顾一下啊，这个徐老师刚才讲到的，在你的胸有两颗大痣正中间，以这个垂直线和横线交界的这个点叫膻中穴或者膻中穴呢，经常可以摁一摁，如果觉得痛的话，那就是你不开心了，要把它揉开了之后， 对， 你就会开心了。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上古天真论，重新发现中医太美，感谢徐老师，谢谢，再见， 再见。